月21号星期四啊，苏动音乐，系啊。咁啊，预告下今日我哋有肥仔嘅访问啊， 系啦，6点钟将会出现啦，带嚟佢嘅新歌啊吓，咁啊 homework 嘅， 系讲下当中嘅大方向，究竟今年嘅音乐点解会有 homework 呢首歌出现啦？点解会系 R&B 啦？同埋究竟歌词有啲咩含义？当中成首歌系点样呢？今日听到啦， 冇错，咁啊6点钟就会听到 Fat Boy 出现噶啦。咁啊，讲下分享下，跟住近日啲生活又系，因为咧小弟发现自己真系好耐冇去过戏院睇戏啊。系，我谂即系以前讲紧个习惯系，可能一个月总会入去戏院2-3次，甚或乎4次咁样啦。咁但系可能即系近年改变咗个生活方式，即系可能又早瞓咗啦，可能又健康咗啦，又悭家咗啦，好耐都冇入过戏院啦。跟住最近终于抵唔住颈啦，入咗戏院，仲要睇嗰啲巨幕版嘅电影，就系睇呢一个嘅《沙丘》。 哦， 咁啊，因为点解会系啦？ 最近。 系冇错， 喺 social media 不断都见到呢一个面。 因为最主要嗰样嘢咧，就系上，我记得上次你有分享过嘅，就系第一集嘅时候咧，因为你讲过你话好喜欢个作曲家啦 ，Hans Zimmer 啦， 系啊， 即系咁啊做配乐啊嘛，咁啊第二集都系去做配乐，咁啊其实第一集我冇入戏院睇嘅，所以发现原来有少少后悔，因为你会发现即系除非屋企嘅音响真系 点都搞 唔到啦， 好难 系啦，如果唔系你真系做唔到嗰种 all around you 咁嗰种感觉噶嘛， 专注个气氛，即系我当你屋企你熄晒所有灯咁样，你个画，因为你就坐到好前或者戴 headphone睇咯， 系啊，冇错， 模仿唔到，咁冇办法嘅，即系有时嗰、那个呢、這个系先天性器材嘅分别， 同埋屋企真系会好多嘢令你分心嘅，即系你可能得闲又会走去洗下衫、晾下衫、洗下碗、搞下啲猫、喂下佢哋食嘢咁咧，你好难投入嗰个氛围当中，咁啊，所以最近就即系。驚即係做人後悔嘅嘢就後悔一次算啦，唔好後悔太多次啦咁。 我係唔會令自己後悔 twice。 係啦，唔好令自己後悔 twice。咁你上次講到話，哇，好似啲真係啲音響啊，各方面係嗰、那個感受唔同。咁我就即係即管睇下啊，有幾咁犀利啦。 你知唔知個重點係咩啊？ 有咩巴閉啦？ 我唔記得咗我 share 過原來。 有，你有同我講過嘅，但係嗰陣我唔記得你可能私底下同我講，我唔記得咗係啦。咁啊就發現。今集咧，即係佢嗰個音響，因為我後尾先喺屋企睇翻第一集，好後期噶啦，真係去到真係近差唔多佢第二集都就嚟上先睇翻第一集嗰、那個，我發現真係年紀大啊！即系襟唔襟 眼瞓啊嘛喺度， 唔系眼瞓，真系唔眼瞓。佢今个剧情冇第一集咁眼瞓，第一集好眼瞓，第二集 OK 嘅。但系嗰个年纪大系襟唔起嗰个内心嘅激荡啊！我想讲嗰样嘢系，因为咧嗰、那个 base 好重啊嘛，你知道 Hans Zimmer 嗰啲嘢咧，加上佢嗰啲外星嘅环境啊，佢咪会有好多即系嗰啲。 佢用嗰只啲声咯， 系佢啲声直头就系呢种喉咙嗰啲，系啦，就好多呢啲噶嘛。咁我就发现，即系一路去睇嘅时候咧，咁啊 feel 到佢嗰个 base 嘅重就好厉害啦，震到我个心腾腾震啦， 震到 系啦，系你会感受到嗰个冲击力系真系喺度啊。不过只不过纯粹真系人年纪大啦，发现襟唔起。呢一種內心太犀利嘅激盪咁解，咁但係的而且確嘅，你如果以即係做編曲嘅朋友仔嚟講，喺而家嘅電影當中，你係少揾到類似 Hans Zimmer 呢一種，因為你又唔可以話佢唔係音樂，不過佢做嘅編曲，佢做嘅配樂咧，佢。比较用一个环境声音或者一个 天马行空 系啦，天马行空啲，佢会符合翻嗰个世界观嘅设定去运用一啲嘅声响啦，我会咁讲。 可能佢会创造咗一啲你从来冇听过嘅声。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即系成日都会讲话你即大家普遍印象就系配乐啊嘛，系乐啊嘛，即系你系会有 melody 喺 裏頭噶嘛。咁但係有時可能你喺電影嘅世界，係咪真係每樣嘢做一個氣氛嘅時候，佢係一定要配個 melody 喺裏頭？佢又未必一定係，但係你會發現有一啲嘅聲音，佢可能好配合到當下嗰個情緒啊。 或者我覺得嗰個所謂嘅 melody 一個旋律，未必係我哋認知嘅旋律。 係咯， 呢一套嗰個例子就係可能佢嗰、那個。咩我未睇第二集唔知啦， 属于外星嘅旋律， 即系嗰个所谓嘅外星，其实系一啲喺呢个世界一啲部落嘅音乐，其实系我哋唔熟悉嘅音乐，即系你听嗰种，其实你系可能系一啲 tribal 嘅民族嘅风格，只不过个旋律唔系我哋认知流行曲，咁但系佢可能攞咗个元素，因为你嗰啲点样讲啊，嗰种声音可能系以一个人嘅 vocal 表达出嚟嘅声音，即系或者你睇啊，最简单你睇黑豹咁啊， 系，我点解你可以扮得唔似嘅？ 因为我冇成。 其实你系咪做过呢一方面嘅工作？ 其实大家有需要，我系可以参与下。咁但系我觉得嗰个 point 就系、是，其实呢种嘢系本身存在，但佢点样样调配去将一啲。因为我哋认知嘅声音可能系有限，但喺佢哋音乐人嘅世界唔同，咁所以佢就俾咗一啲你未听过嘅声，咁就好似好外星，咁就拣得啱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哦，耳目一新啦。咁呢个即系音乐嘅配乐系一种啦，因为好中意睇呢啲嘅。另外一个咧就系睇嗰啲嗰啲叫。嗰啲系咪叫配音？即系 Foley 啊， 系 Foley 系啦，即系一啲声效 ， 即系譬如我中意睇声音设计啦，或者可能有啲会叫做咁 即系嗰啲咁样。 即系譬如我嗰时睇啲人系个分析或者佢模仿翻点样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我想讲变形合意啲，变形金刚嗰啲机械人点样整啊？系啦，即系譬如有阵 时好 dubstep 嗰啲啊嘛。 佢嗰啲机械啊，其实佢真系有啲人尝试做翻出嚟啦，实际系咪咁整唔知，佢咪。外国佢哋自己有啲仓库，跟住有一啲锯树嘅嘢，或者有啲镬铲嗰啲，咁佢搵，然后系啦，就攞嗰啲金属啊、铁嘅嘢互相敲击或者刮佢，然后录晒呢啲声翻去做剪辑咯。 慢慢剪。 譬如你有时咧，你睇一啲戏，譬如啲怪兽嗰啲异形咧，佢哋嗰啲 系啊， 细声，即系嗰啲声嘅，点样嚟？即系嗰啲可能系一啲。我唔知点样可以形容得佢好啲 即係嗰啲异形啲口水声啦口水声啦。 係啦或者你俾人一场打雷嘅即係嗰啲声。 你呢一下有你呢一下喺度。即係嗰个异形嗰个 BB 喺个心口嗰度穿出嚟㗎。 或者俾人踩扁咗嗰啲。即係呢啲声譬如我睇过其实佢哋可能係搵啲意粉湿湿地有啲水分劈啦、 哦、 或者嗰啲好清脆嗰啲碎咗嘅声譬如搵啲饼干啊或者搵啲生菜压到你嗰啲即嗰啲声呢 之前系咪有一套电影 Deadpool 定系唔记得边一套呢即系都系啲比较打得劲嗰啲电影呢佢特登就系做咗一个特辑俾大家听呢即嗰啲 点样嚟 系啦嗰啲打交声啊嗰啲即唔同可能即唔同武器攻击落人体度嗰啲声系点样嚟有时原来可能系搵把刀劈落棵生菜度咁样， 到噶系好得意噶。跟住嗱，譬如讲翻端埋嚟，阿摄嗰日俾我睇咗，佢话嗰条好大型嘅，嗰条嘢叫咩啊？大型 沙虫 啦，系啊，巨型沙虫咁啦。咁因为咧，佢咪出嚟嘅时候，即系最经典嗰幕，佢就要出嚟，跟住咧就会吸晒水落去佢。咁样好劲啊嘛！咁跟住 你个口同佢都差唔多大，我发 现。如果同个咪相比嘅，咁但系你现实世界冇嗰种声噶嘛？咁有啲咩 King of 咪就系讲咯。其实嗰个配音师，因为我佢哋嗰个职业，我成日都噏唔中啲 Foley 嗰个职位。我现实中揾唔到呢种声，我点样可以做到个效果 做出嚟咧？ 跟住佢咪将啲收音嘅咪唔系。佢放喺自己口里边咯，然之后佢就系嗰条沙虫，然后佢录咗个声，然后佢搭好多个 layer， 然后将佢即系 amplify 咗唔知几多倍，然后再做个少少 tuning 啦。因为你冇嘢比你自己亲自做更加似啦，喺佢角度，因为就 我想着你而家讲完之后好破坏咗嗰个电影嘅画面， 即系以我有限嘅英文，我 get 到佢意思系咁样样啦，系啦，咁你就会知道，哦，即系其实好得意，原来佢咁样做咗呢啲声出嚟咁样。 系啊，所以我都又好老实讲嘅，你问我，我又真系冇后悔，因为即系剧情就唔剧透啦，但系我觉得嗰个声音上嘅声效运用的而且确系比较少见到啲嘅。 因为佢真係可能即係有好多唔同即係唔同类型嘅电影，佢好多时候都会用唔同嘅方式去做配乐，可能有一啲经典有一啲电影可能个时代背景80年代啲，咁佢咪攞啲旧啲嘅一啲音乐做衬底啊，或者可能 classy 啲嘅就搵对管弦乐团嚟拉啊。但係呢一个即係科幻电影上就真係好多时候佢哋都会以一个创造声音去做一个前设，去架空咗一个世界观俾你咯。即系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其实好多唔同经典嘅科幻电影都系嘅。即系好多时候你听到一啲科幻电影嘅配乐，好老实讲，都系捉唔到佢嗰个好清晰嘅 melody 喺度。但系佢哋好中意系啦，创造咗一啲声音嘅氛围，令你觉得啊，你好似就系个人处于嗰个世界观里头啦，咁同埋好鬼洗脑嘅，有啲梵音咧，定唔知嗰啲好你头先讲啲好 tribal 嗰啲咧，系每次嗰个沙虫咚咚咚出嚟之前，就有个音乐响咧，好得人惊。 其实可能佢嘅 inspiration 真系喺唔同一啲民族嘅嗰啲，即系譬如可能喺西藏嗰边啦，跟住可能系又喺尼泊尔啊，即系佢有机会嗰个 inspiration 喺一啲我哋未接触过嘅音乐或者声音，即系佢哋嗰时譬如去西藏旅行咁，佢哋都会有嗰种发音嗰啲即系嗰种喉声咁样，系啦，或者你其实喺一啲部落咁样都已经。譬如你我之前讲 Yodeling 咁样，其实佢都系喺一个山区上面，喺嗰个阿尔卑斯山山脉嘅一啲，系啦，然之后慢慢再加埋乐器啊等等，咁其实有时就系佢哋接触咗一啲好有趣嘅，就放喺个电影里边。 所以比起咧，如果你话呢个电影会出个 OST 咧，我更加希望佢可以系有一只碟系包含埋呢啲声效喺度。 咁攞嚟做剪广播剧， 咁啊正啊，咁好开心。 唔使自己搞就 系，咁咪攞嚟做电话铃声。 系，同埋如果你讲科幻，咪近代啲电影有个最好出色嘅一套，即系套戏本身好似一般啦，但系个音乐好劲啊 ，Tron 啊。Daft Punk 做嗰个咯，系 新版Tron， 之前旧嗰、 那个，哦旧版Tron添 ，Tron呢个即系唔系，我听你个旧版系几旧， 旧版系讲紧19唔知七几年， 咁唔系，系啊，咁唔系， 哦即系新版翻拍版， 因为嚟紧好似话 再 有 一套， 所以嗰个新旧，你仲要系 Daft Punk 做嗰个咯， 嗰个音乐系出色嘅，即 系 好嘥白嘅一个感觉， 有啲嘥白 punk， 即系嗰种 mid tempo 电子咁重嘅咁，有时你一听你就会有个氛围喺度咯。 我发现为咗音乐去睇电影嘅人，我哋都算系。比较少数 你唔好咁讲啦，一阵有啲人嚟话你，你好好叻咩？但系讲到听住个音乐，有一种夜间感啦，有一种又系电子迷幻咧，科技咁，呢只歌我都系浸于一身。哦哦，吓、啊，仲有呢啲人声。 哦哦。 请你别烦住我，时针跳动随夜雨滂沱。问我又怎会在乎？现实太沉闷，习惯被呼喝叫唤，滑稽的接吻在对峙中那键盘，越在越肥胖，别扮判官，我由我敢管。Super Sonic Baby， 只想找刺激，今天要摆脱这旧路。Super Sonic Baby， 不需猜透的。Say I'm weird, they say I look funny. They just hate me 'cause they know I'm stunning. That's right. I pay no mind to love or shine. I'm just fretting. You do you, me do me, 'cause there ain't no stopping. 问我又怎会在乎？现实太沉闷，习惯被呼喝叫唤，滑稽的接吻在对峙中那键盘，越在越肥胖。 作品嚟自 Cassette featuring Go Style 同埋 Season Leo 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Supersonic。先睇下接呢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统计处公布二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2.1%，较一月份升幅扩大0.4%。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即是基本通胀率1.2%，亦都较一月份扩大0.4%，按年升幅扩大，主要是受到农历新年影响，导致食品价格上升。二月份录得按年升幅的是烟酒，上升6.1%，外出用膳及外卖、杂项服务同样升3.6%，住屋和交通分别升3%和2.3%，录得跌幅的是电力、燃气和水，下跌7.8%，内用物品下跌1.4%。政府发言人话：展望将来，整体而言，通胀在短期内应该会保持温和。虽然本地成本或者会随着香港经济继续增长而面对上升压力，但是外围价格压力应该会进一步缓和。铜锣湾一间镖行上个月发生超过600万元劫案，警方继早前拘捕6名非华裔人士，寻日以处理赃物罪拘捕多3名非华裔人士，起回13只名贵手表。被捕的两男一女年龄介乎19至27岁，警方话系分析咗几百个钟头的闭路电视片段，锁定3名相信系接赃的人士。昨日分別在黃大仙、九龍城和深水埗拘捕他們。警方又說探員在其中一名被捕19歲泰國籍女子的寓所起回13隻名貴手錶，當中12隻相信是案中失物，總值大約200萬元，而另外1隻名錶相信是屬於去年12月尖沙咀一宗劫案的失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湖南考察的时候强调，湖南要牢牢把握自身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之中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上持续用力，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之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习近平由星期一至到今日先后到长沙、常德等地，深入學校、企業、歷史文化街區、鄉村等進行調研。昨日他在長沙接見駐長沙部隊上校以上領導幹部，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向駐長沙部隊全體官兵致以誠摯問候，並且和大家合照留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晚上有1-2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1-2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Kel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丁九交汇处。另外啦，西营盘半山区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西营盘搬咸道近住兴汉道已经取消单线双程行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

Benson 啊，你年纪大啊，受唔起声音嘅冲击啊，我年纪轻，我 OK 啊。 即系你下挑战书咁话啦，边个话我一定受唔起啫 ？OK， 呢半小时我同你焚尽佢。 人影发到出世，殊途同归，我要发动，为有没人毁毁？份内事看做完做什么，冲出来！保险箱终于都打开了，奢侈品为何怕高调？就是路口的嘴巴舌头，我不在乎。但你个账号前来平头奔走，日与夜都是放大镜，要到到眼睛，全部也大拇指去。我短短听到大叫声 Now we are back in the game Back in the game Na na na na hey Back in the game Back in the game Back in the game好得闲，静鸡鸡话妈妈好得闲，内心的拉个箭，想问问出动未？出动未？心动未？出动未？巢穴里闷到死，一壶风吹街上上上 ，run the bar the bar the bar， 要将它飞上火花，今夜色终于都打开了。 In the game， 咁波成，你有时候都讲得啱嘅。听歌除咗个 melody 之外 ，sound design 都系好重要嘅。 Baby， you can be my best friend， I don't wanna be your boyfriend。Oh honey， 今晚饮两杯好心情，饮完酒瞓醒，半夜自己睇清醒 ，turn off 熄灯，制造气氛。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手机拍下过程，兴奋。都冇打算俾你走，冷意亦存在，内心独自期待，愿此刻你在。宁愿冷酷地承认，内心独立平静，但想你应承。平时有太多心声未理清，甘心在这冰，承认好想你未？掌握住气氛，心准备竞争，混乱中双手抖震。我 no 开心意 ，I will let you go，I will let you go。重复一次，我 no 开心意 ，I will let you go，I will let you go。发觉我爱你爱意依然未至温暖定时，发觉我爱你爱意依然未至 ，no no no no。你要点？ 都送，平时我会揸车同埋你去兜风，若你轻一轻松，随时接你收工。Hey, I don't wanna be by myself， 只好想你嚟，道别死心塌地。I don't wanna be by myself， 只好想你嚟，犹豫咗几星期。冷意亦存在，内心独自期待，愿此刻你在。明日冷酷地承认，内心独立平静，但想你应承。平时有太多心声与你清，甘心做这兵，承认好想你命。掌握气氛，心准备竞争，混乱中双手抖震，重复一次我脑海心意。再停止，过咗今晚会记一辈子，来延续故事。难道你离开，系俾空间我去谂去改？系无力住多。 欧振好 ，BF。 习惯了爱的，被礼遇一旦碰到我要的，但没有方法放弃找针比治疗等那、啊、治疗太慢，走大路换高山。有意见的总有些，说再见的都有些。说哪个更好？在凝望，不断吵，在不断吵。 没 相遇一秒前，近和远你忘记是和你的事，眉目互动都仿似是。 有时留意细少少咧，可能你会喺一啲编曲当中揾到啲彩蛋嘅，唔知有冇留意到啦？依人陈卓妍 ，Lost at First Sight。有时听呢一啲嘅作品咧，个喇叭扭大多少少，你会听到唔同嘅层次啊。例如啱啱洪家豪呢一首，你会听到喺底度，扭咗少少 truth or dare 呢一个嘅字眼啦。 还是我叫我憎恨， 心的心生长出少少龟马，等我做碰壁枕，医生可以以吻痕。快慰之间寂寞偏悲，情愫绝开崩坏变残障。心的我想问，为何肉身渐渐阻挡？人回家记了问候，世间因此有热播。心的心生长出少少龟马，等那圣善的酒，食沙中分解责任。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Irene 林千莹 Let Go，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free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永远交幻想。 今日终于有机会再次约呢位嘉宾上嚟，我真系好开心啊！ 系啊，宾神，见住佢各方面嘅成就成绩越嚟越好，所以我觉得今日呢一句送俾佢非常之贴切啊！听住咯，良业有成。 唔知道最近佢觉得自己嘅事业有啲咩大变化呢？ 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有肥仔 Fat Boy， 系 ，Hello， 大家好。 哇，今次我哋就第一次送呢、這个个人卷轴俾你啊，用你个名 系咩嚟噶？ 系啊，呢句 中文 几好发挥啊！你个名其实系 冇错， 系咩嚟嘅？ 送俾 Fat Boy 有呢句 良业有成啊！ 哇，一听啊， 一睇就知劲啦，听劲 嘢嚟噶，呢个系系啦，即系呢个事业有成啊，即系呢个呢一句啦，咁我哋就只需要换咗一个字啊，就已经可以成到呢一句啦，即系良业有成。 多谢你 ，OK OK 啊， 啱啊，今年系好需要呢样嘢嘅，系啦系啦系。 做咩特别讲今年咧？你觉得？ 即系咁讲咧，年年都系 系咯，应该年年都系。但系我想问你，每年有冇自己会睇下自己嗰啲唔知啊，生肖运程嗰啲，了解自己工作嗰啲？ 我真系冇乜，我真系冇乜睇呢啲。但系今呢一年又开始比较睇下咯，因为咧系咁俾阿 D 分图啊。阿 D 而家唔知咩系好一个好迷信嘅人吓，系啊。佢咧而家话哦，诶出 MV 嗰啲全部咧揾个师傅扎个吉日先，跟住诶话咩计个时辰八字乜鬼嘢，你傻咗啊？跟住心谂诶，唉，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嘛。佢嗰啲咁样咯， 吓佢突然之间系咁样样噶。 跟住佢呢排都成日同我哋讲啲咩？即嗰啲咧，佢话诶诶，佢、哎、之前咪睇嗰啲咩预言家话嚟紧话嚟紧日本地震，唔好去咁多日本。跟住 做咩事啊？ 系啊，跟住我跟住唔系，跟住话都有根据嘅。跟住话咧，日本嘅地理学家定唔知边度嘅地理学家话嚟紧咧，唔知几月咧就系日本又个板块会有移动，真系会地震咁讲嗰啲咯。跟住我心谂你咁神化嘅呢条友。 我细个睇新闻都话日本成日都地震啊。 系咯，即系你不如专心做下戏先啦，唔好去研究呢啲嘢啦，系咪先？ 最近是比较多啲咁样， 去咗呢排系啊 ，OK， 即系又要住风水屋又成咁啲，啊真系俾佢吹涨真系。 咁啊，你不嬲冇睇呢一样嘢嘅原因系你个谂法系点样样咧？对呢啲， 即系成功系需要靠自己嘅努力嘅，不过靠下谂下都需要运气嘅。而家系 系咯，即系系咯，即系我就发现，即系我就觉得又好似入咗呢个行业嘅时候，即系做努力嘅人有好多，大家都努力啦。但系有阵时得同唔得，好似就会慢慢见到，好似有啲真系所谓头先讲啲。运水啊，定系咩咁样？会唔会多咗呢种谂法？ 我觉得咧，睇运程系换取一份信念咯。 嗯， 系、那个信念系，喂，即系有人同你讲，喂，你只要做呢啲咁嘅嘢咧，你今年就得噶啦。你尝试去做，你就会迎住啊，有少少甜头攞到翻嚟嘅时候，嗯，因为呢样嘢我转咗运啊，咁样咯。系，不过系即系你发觉自己运气好咗，你个人就会精神咗，咁你个人做嘢就会爽啲咯。即系系有影响嘅，我觉得系。 系，即系如果师傅话你今年系好啲嘅，个人好似精神啲咯。 系啊，即系如果佢话你闭翳嘅时候点算？吓咁点啊？有嘅，唔使惊，有得解嘅咁， 使少少钱就搞掂啦，即系嗰种。 但一向如果冇呢一啲即系师傅嘅 comment 俾你嘅时候，即系 Fat Boy 系咪一个都以往其实我唔听呢啲，我都有呢份信念或者呢个信心喺度噶啦，即系都乐观噶啦个人。 即系个信心系靠自己跳舞 build up 翻嚟嘅，即系其实咧一企喺上，即系企喺台上面咧一做跳唱啊，所有嘢咧你会觉得啊，即系自己会。自信翻曬嚟咯， 係 你相信你 believe 緊嗰件事啊嘛，係真係一個信念嚟嘅。 係，而即係我覺得即係事業有成呢一樣嘢，大家喺旁觀會睇到你呢段時間由即係出道啊，跟住有組合啊，自己 solo， 跟住拍嘢啊，等等好多嘢，就是、跳舞學校啊，各樣嗰啲各樣嘢都好似好成功。你自己會點樣睇呢個時間你自己做嘅嘢咧？ 應該咁講嘅，開頭大家就即系封关啊嘛，大家所有都会留意翻圈内嘅嘢多啲啦，所以我哋即系好有幸地，我哋就弹咗上嚟啦。咁而家开翻关啦，大家咧，我觉得系娱乐圈又开始翻翻去，即系进入翻以前嗰个阶段，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系大家会变一个保守期，亦都系好睇自己嘅真系。嘅作品啊，系啊，即系你而家你陷入翻嗰个冇咁蓬勃嘅阶段嘅时候，你点样去令到自己继续稳守喺呢度咧？或者你有啲咩令到人哋觉得啊，你应该继续留低咧？咁样 系，咁你自己点样调节咧？即系特别开翻关之后， 调节嚟讲咧，其实即系我明白嘅，大家都好想睇翻 ERA 嘅综艺啦。 系， 又我觉得就系、是、我都同兄弟讲，喂，即系都要搞翻综艺啊，或者大家去 come 一个共识啊，去揾翻呢样嘢咯。因为呢一两年嚟咧，你会发觉大家佢喺 solo 嘅方向会多咗啦，多年就咁，我觉得即系系时候又要合体啦。 嗯，系咯。咁但系你自己 solo 一路做紧啲歌啊，嗰啲咁样，你自己因为其实你做嘅歌嘅类型其实都好多，即系除咗你最擅长嘅跳唱 dance 歌，其实你中间又会有少少一啲band 生嘅嘢啊，又有啲 慢 歌系啦，跟住新歌又系一啲 R&B 嗰啲咁，即系你自己嘅 solo 作品，你自己有点样睇咧？ 因为我系一个咧乜都中意玩嘅， 系 即系嗱，我觉得玩紧嗰个系玩紧。即系我好简单啫，一个即系我觉得一个作为一个歌手唔应该净系识唱一种或者得一个 feel 嘅嘢俾人哋睇到， 嗯， 因为其实即系 even 即系以往以前嘅大师，其实系乜嘢歌嘅路啊，佢都做到啊，或者你都系有 feel 噶嘛，即系我好简单，我听 Bruno Mars， 情歌又得， 嗯 ，funk style 又得， 系， 跟住搞气氛，所有嘢乜都得嘅时候，哇！呢啲系真系大上得殿堂级嘅人物嚟噶嘛，即系我 系 循住呢个方向、呢个梦想去进发噶嘛，所以系即系多元性系对于一个歌手嚟讲，或者唔系歌手啦，艺人嚟讲系好重要嘅， 系， 即系你知啦，喺香港又要拍戏，又要做综艺，又要唱歌，系咪先？即系你谂，我又要做公司啲节目，又要做埋 MC 咁样，系咪？其实都好多嘢做噶嘛，都要多方向发展咯，系啊。 但系你有冇一啲即系音乐上面咧，有冇一啲嘅对象系你 look up to 好耐，系你好希望成为好似佢呢一种？头先你有 mention Bruno Mars， 佢系咪一个定系其实仲有其他？ 其实 Bruno Mars 系嘅，即系咁当然啦，佢嗰、那个佢嗰个光艺真系劲到你暂时你点追都追唔到啦，系咪先？即系。其实噏得出嗰啲天王巨星，你暂时都未追得到住嘅。其实系、真心嘅，即系我会，即系我你俾你问我中意睇，我以前中意睇 Justin Timberlake 嘅，系、啦，即系 Usher 嗰啲我都会睇啦，系咪先？ 系 系啦， 系即系以前就中意睇呢。 系啊，好中意啊，觉得哇，好型，好潇洒啊，救命！ 系，我想知道你听歌其实，因为又即系譬如跳舞咁样，会唔会其实都几影响到你中意听歌嘅类型噶？ 我细细个咧，净系听快歌，我完全唔听慢歌，一播慢歌啊，我唔听啦。跟住我啊，系啊。因为系咁噶，我阿妈以前带我落 disco 噶嘛，系 系咩？ 系啊，我细细个嗰阵时， 都系啫，都 系啊，带我老师咚一咚一咚一咚之哒之咚之哒之，系啦，系咁样噶嘛。 所以系中意听嗰啲， 即系即系嗰阵时都中意兴奋啊个感觉系，跟住一听啲快歌，所以以前咧真系听郭富城啊、黎明啊佢哋嘅， 即系广东嘅快歌， 系快歌系啊，即系跟住就会，即系我阿妈都好中意陈慧琳嘅车咧，即系嗰啲花花世界啊、大日子啊，全部都跟阿郑秀文啦，同埋 系十歌 所以基本上真系净系听快歌，因为我阿妈都即系中意佢蒲嘅时候，都净系听快歌咁。你唔会有慢歌喺个 disco 度出现噶嘛？或者有啲人系会 remix 张生朗诵爱打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十六号爱人，十六十六十六号爱人， 嗰啲货车上面听到嗰啲啊。 讲你就 get 到， 相对湿度啊，嗰啲咯， 唔系相对湿度都系快歌， 都系啊，湿好爱人咯，成日听过嗰啲好劲啊，我又要分享一个 你咪打咯，所以 我试过有一次打碟啊，我打紧啲美国 hip hop 嘅歌，或者一个女仔行埋嚟点歌，佢可唔可以要首《耿耿于怀》啊？我打 hip hop， 跟住佢话我先听《耿耿于怀》，跟住后屘我翻去上网 search 咧，系真有《耿耿于怀》嘅嗰啲动唔知版嘅 remix 啊！呢个世界系乜嘢都有可能发生， 有你肯做就有噶啦，系咪先？ 系啊，真系会有呢啲噶，但我估唔到原来细个阿妈去蒲嘅时候会带埋你去，呢个分头都几大喎，睇嚟 系。系系系系，所以我就发展咗呢个跳舞方向咯。跟住我阿妈即系后屘都话我遗传咗佢跳舞基因嘛，佢话，但系我阿妈唔识跳舞，系 佢觉得自己识啊， 系系，但系佢而家走去都有去学下跳舞嘅，佢而家都有。但系佢跳嗰啲salsa 社交舞 嗰啲， 但系真系开始跳舞听嘅歌会唔会就哇再多咗好多啊？头先 真系多咗好多， 嗰阵时听啲咩？ 嗰陣時都係即係 hip hop 歌啦，即係嗰陣時啱啱跳即係跳 hip hop 嘅，聽 hip hop 歌啦。跟住有段時間咧，大家中意行瀟灑路線，就開始好興 R&B 嘅，即係由爹哋媽媽嗰度黃色衫嗰陣時咧，係啦，即係嗰個 moment， 大家都係聽呢類型。嘟嘟嘟，亂咁擺， 一套 high five 喺街。 我话嗰度听呢啲噶啦，系咪先？ 嗰啲就有型少少， 有型 少少嘅， 啲好 groovy 嘅，系啦。即系其实，即系佢哋都好兴讲外国嘅歌，系突然间有段时间，佢啲历史就系有2000年系呢啲歌咁样噶嘛。 系啊，所以就一路由听住呢一啲，咁有冇去到慢慢即系听多咗呢啲跳舞，听多咗，反而大个咗之后走翻去，不如听翻啲慢歌啦。 唔系，点嗰阵时其实 R&B 都唔系话真系好快好重节奏， 系啊， 即系 佢 开始都中意听慢歌嘅，系啦， 即系嗰啲好抒情嘅 ballad 嗰啲得唔得？ 系啦，所以你话细个就中意听郭富城啊、黎明嘅快歌啦，跟住开始大个咗，即系中意听张学友嘅慢歌， 即系开始识得好似 dip 嗰阵味咯，系啊。 个人大啲啦嘛，开始有啲爱情嘅。 即系慢慢未有跟住咯，我哋就 羡慕啲男人啊，嗰啲咁样。 但系咪去到即系可能入咗音乐呢个工业里头，反而就即系因为可能快嘅嘢已经好熟悉啦，又跳舞方面亦都好擅长啦。慢歌系可能入咗呢个工业之后要再 study。多少少 係，所以咧特登只係以嗰陣時知自己出 solo 咁啊，開始學唱歌啊嘛。 嗯， 因為學唱歌係即係好緊要嘅。即係咧，我發覺就算你跳得幾勁，但係如果一開聲淨係走音的話咧，都真係俾人插到飛天嘅，都會係啊。因為呢個係作為一個歌手嘅基本啊嘛，就係話係係啊。 而你嗰樣仲要難啲，就係因為其實跳唱啊嘛，即係先唱完學完之後再加。 但係人哋眯埋眼聽歌，唔會理得你係咪跳唱緊噶嘛，係咪先？ 所以咪話就你嗰個行嘅路嗰個辛苦程度高咧，因為你唔係淨係唱，你仲要跳唱。 係啊，但係其實而家外國嗰啲世界級啊，全部都係咁樣噶。你睇下，即係 Rihanna、Beyonce 啊、Chris Brown 啊，佢全部都跳得勁噶嘛，都係。即係佢哋唔係就係輕輕跳喎。咁啊，以前 Usher 嗰啲 moonwalk 都 moon 咗十幾廿分鐘噶嘛，都係。即係你有冇睇 Super Bowl 嗰、那個？佢都係 moonwalk 咗好耐啦， 十幾分鐘成個 performance 由頭到尾咁樣 咯。好勁啊都。 係。咁會唔會其實即係要自己去，即係頭先講去學唱歌咁樣，即係亦都之前開頭嘅時候都嗰段時間都比較辛苦。而家我諗應該會即叫做熟習咗 master 好多啲啦。初頭係咪真係會辛苦啲？ 初頭係。即係好彩自己個底都唔算話太差啫，係啦，即係都容易 pick up 嘅。因為我阿 Sir 都話我個唱歌嘅 sense 都捉得好快，都容易 feel 到嗰啲位，所以就都還好嘅係。 佢有冇話你係嗰把聲線係一種即係點樣唔知 character 性格咁？因為我自己聽你嘅歌，無論快定慢，你嗰把聲其實係好 signature， 好容易聽得出嘅。 係我因為我把聲係偏扁扁地嘅嘛，係因為其實即係不過我好明顯，我一唱歌同我講嘢把聲係好唔同。 係啊係啊 係啊，我唔識形容，我唔識點講出嚟、 你細個有冇學好中意扮某啲人唱歌啊？ 細個有。其实好中意扮张学友嘅，即系因为中意佢啲歌，咪扮佢咯。但系扮嘅时候咧，就好容易用咗佢唱腔。但系即系唔系话佢，即系而家流行曲系，即香港流行曲而家唔需要嗰种唱腔啊嘛，系需要而家嘅 pop 啲嘅唱法啊嘛。 系， 所以有时候你要发觉啊，自己点样掹走嗰样嘢咧，又要。 系 啊，即系你冇可能唱慢歌，离开我以后咁又系咁， 又嚟唱你嘅新歌咁 样咁，系有啲唔啱。 但系去拣呢啲即系做自己个人作品快歌慢歌嘅 proportion， 而家开始点样去帮自己定？因为我见即系可能例如啱啱二三年啦，都系会听到一啲即系upbeat 啲嘅fresh 啲嘅嘢为主，可能即系讲慢歌，可能系去到宠爱啊嗰一啲，就会系比较多。即系而家。会怎样去帮自己想下，咦，我几时做啲咩啊？ 其实都是一个 marketing 嚟嘅啫，系啊，因为你发觉咧，香港咧真系快歌唔系真系下下咁多人听，但系你会觉得快歌需要嘅系喺边咧？开 show 啊，带动气氛啊，所有嘢就需要啦。但系你永远唱 K 啊，所有都真系需要 K 歌慢歌，跟住成日喺度。你點分析都分析唔完嘅呢樣嘢，你唔知道觀眾嗰把 hit 嗰樣嘢，你又點？你追唔曬嘅，咁你只可以唯有做你自己想做、你中意做嘅嘢，或者你諗到一個題目、一個主題，咪 base on 嗰樣嘢咯。因為我自己做歌，我係偏有畫面感多啲嘅，即係我做嗰首歌係我自己諗到個畫面，跟住用咗首歌呈現出嚟咯。寂寞 瓜，坐在泥沙，独自涂鸦，淡淡回想当初景象如画，独自回放，默默重演旧事，寻觅意义。最可笑是，我两早刻下名字，埋在脑内记忆，未会找出当初的气氛。沿途探索风影，你我可记起原来对话，灵魂消散，美梦未放下，却以一句告别念挂，生色吗？凭这每刻情怀退下，勉强挣扎撑下去，只得更差，竟放定了吗？和你都赏光落下，唯未可兑换成造化，终结时作挥发。你可记得谈情说话，然而因你我会再对骂，抹杀一切努力代价，多可怕，带走记对吗？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肥仔，之前呢首派台作品听到会由慢一路推到去快，越嚟越激昂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宠爱》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翻嚟咧会继续详细介绍新歌 Homework 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统计处公布二月份整体消费物价按年升2.1%，较一月份升幅扩大0.4%。剔除所有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即是基本通胀率1.2%。亦都較一月份擴大0.4%，按年升幅擴大，主要係受到農曆新年影響，導致食品價格上升。二月份錄得按年升幅嘅係煙酒，上升6.1%；外出用膳及外賣、雜項服務同樣升3.6%；住屋及交通分別升3%同2.3%。錄得跌幅嘅係電力、燃氣及水，下跌7.8%。內用物品下跌1.4%。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呼籲市民提高警覺，慎防冒認商經局局長辦公室發出的虛假電郵。發言人說，相關電郵俄稱由商經局局長辦公室發出，電郵包含懷疑惡意檔案的超連結，局方已經將事件交由警方調查。發言人提醒市民切勿開啟可疑電郵，任何人士若果曾經向有關電郵寄件者提供個人資料，或者曾經開啟電郵內的超連結，請即與警方聯絡。路政署表示，受到去年特大暴雨影響而封閉的一段筲箕灣耀興道，經修復之後，今個星期六早上大約5:30重開一條西行方向行車線。重開路面後，行經嗰個路段西行方向的六條巴士路線，包括城巴第77、82S、99、M8 號線、過海巴士第110同606號線，以及專線小巴第65號線，將會全部恢復行駛原有路線。原路附近的巴士站亦都會恢復使用，但係耀明樓對出的巴士站仍然需要繼續暫停使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 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渐转潮湿有雾，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 Ke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嘅交通消息。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另外啦，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现时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屯门医院同埋屯兴路。咁较后位置啦，就系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又坏车咗路，而家快线受咗，车龙排到去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屯门河嘅桥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跑马地出口。红隧港岛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嘅龙尾分别都喺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喺新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同埋去荃湾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龙翔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扑条渠咁危唔危？个窗框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 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啦喂！ 业主同租客都要注意楼宇安全，定期 flat check， 要帮手找合资格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啦。上屋宇署网页了解下。嗱嗱嗱，楼嘅嘢要 flat check，flat check 咗啱心晒。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Sika、Win Win、杨安妮、 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完结篇。 聂小玉被绑架，聂宝华单枪匹马去找赵世杰，誓要拯救自己细妹，但一件事故令案情变得更复杂。主角魏国平最终又可唔可以抽出八年前连环凶杀案嘅真凶割喉者呢？《 消失的凶手》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肥仔喺度啦。咁啊，头先讲咧，之前你做歌嘅时候，其实脑里面都会谂住一个画面去做一首歌嘅。 上年为例，头先即系阿斌讲开，譬如 Fan Fresh 咁样，即系嗰阵时个画面，你自己谂系一个点样样嘅东西，即系咩夏日啲嗰种咧？ 系，因为嗰阵时咧，我好想出一首深好深马嘅歌嘅。 系， 咁嗰首深马歌嘅就，但系我觉得亦都要带动气氛啦，令到大家嗰个 energy 满满嘅，元气满满咁样。系，系啦，所以我就作出 Fan and Fresh 嘅。 系 呢个方向嘅，即系咁嗰个路线都系 QQ 地嘅，我觉得系， 嗯， 系啊，即系因为我觉得个暑假啊嘛，跟住小朋友都要听啦，系咪先？大人小朋友即系都 marketing 嚟嘅啫，即系咁讲。 但系你心中心啊，即系属于暑假嘅歌，其实系咪都入边自己心入边系有一个形象喺度，系即系，诶，暑假嘅嘢就系呢啲噶啦，中噶啦咁样。 我觉得都中嘅呢啲系啊，系啊，即系不过当然啦，即系每你谂下一年咁多个节日，你出唔出太大相？但我谂唔到复活节系一个点样嘅歌啦。你 神圣啲， 神圣啲喺只蛋度弹出嚟嘅， 有啲动物嘅声咯。虽然兔仔我唔知系咪， 兔仔 啫啫啫声咯。佢食萝卜嘅时候似啫啫啫嗰啲啦。咁啫啫嗰阵时嗰个画面又系咩咧？ 啫啫嗰阵时嘅画面咧，本身系咁样嘅。我 inspire 字系 P S Y 首嗲嗲嘅，系啦，即系咁。但系即系话到 P S Y 都有首嗲嗲嗰排都好 hit 喎。 系 咁啊，只嗲嗲，我突然间嗰排又突然间开始我打斋捉咗我去打泰拳都冇啦啦。跟住 几好啊？ 系啊，跟住我俾个师傅打到傻咗，唔系即系俾个师傅打，即系喺度踢沙包喺度打。跟住啲 one two 低头啫啫啊嘛，咁有首嗲嗲，我梗系整首啫啫啦，系嘛？自己中意食嘢，啫啫声啊嘛，系咪先？即系我觉得系好啱数嘅呢首歌系。 系嗰啲词嗰样嘢亦都好好啊，其实我觉得， 啊啊、 即系大家我见 MV 下面有啲人留言都有讲就 系、 是，哇，跟住好耐都冇一啲有嘢食嘅嘅歌， 你之前都牛肉加 葱花 加乌冬嘛， 喺个料理睇我谂起啦， 系咯， 系咯，再加上就头先你话，哦，原来你嗰时有学泰拳，咁变咗 MV 上面又有一个擂台，啊、欢天喜地擂台阵咁样嗰、 啊、 种， 跟住个泰拳师傅系咁嗰度，诶，踢。 我知佢泰国嚟嘅， 系泰国真系泰国人嚟嘅。 咁啊，至于而家2024年，肥仔有你嘅新歌啦，《Homework》啦。咁呢一首即系头先都有讲到，就系我做歌嘅时候都会谂画面嗰样嘢。 《 Homework》呢一个画面当初系点样开始咧？又 曳啦， 曳啊，曳啊！ 唔系，因为咧，我啲兄弟咧上年拍节目嗰阵时咧，话肥仔太乖啦，佢帮我塑咗一个形象叫 Foot Boy。系foot boy F O O T 喎 ，foot boy 系啦，即系想我曳啲坏啲系啦，即系你谂下以前咧，你都睇少女时代咧，佢哋开头青春 up back up back， 佢我掰完之后嘅就 bring the boys out， 开始曳，开始要行啲 back girl 啲嘅 feel 噶嘛， 系 即系我都有个，我上年咪乖乖仔喺度 fresh and fresh 完之后 ，jip jip 完啦， 食下嘢啦， 系啦系啦。跟住就嚟個hot 啲嘅感覺咯，係啦，即係今次係Homework 係一首 R&B 啦， 嗯、 即係咁，我覺得係一種性有種性感喺入邊嘅， 嗯嗯， 係啦，即係其實你 drop 翻啲詞，你就會明噶啦， 係但係佢嗰份詞又好勁喎，即係你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聯想係， 係啊。即系我可以咁样代入嘅嗱，平时咧你觉得一定系学生同老师之间嘅交功课啦， 系啊， 咁其实你可以代入翻，其实你系一个下属啦，即系你嘅员工同老细之间嘅关系啦，即系其实你交紧嗰份功课，当我哋系艺人啦，我哋就要嗰个成绩表啊，会唔会有啲咩奖攞咧？或者我哋嘅 hit rate 够唔够咧？咁嗰份功課你都要交俾老細嘅，咁先從中得翻啲資源翻嚟嘅，所以你又要氹佢，咁老細係你嘅情人，你喺度，come on， 乖啦，好唔好？嗱，我俾啲嘢你啦，咁你俾翻啲嘢我啦，好唔好？ 即係你互相咁樣氹下， 係啦，氹下氹下氹下啦，係，記住交功課唔係單向噶嘛，係啊，可以雙向噶嘛，係咪先？ 咁我想逐步拆解，譬如由頭先一開始講，即係大家都話想今年你有少少即係 football 即係曳啲咁樣，其實當初你自己聽到呢一樣嘢，譬如啊，上年太乖啦，咁你自己覺得係點樣？因為呢個係好牽涉到我自己 present 出嚟，人哋 perceive 嗰個感覺嚟。 係，唔係應該咁樣講嘅？因為之前咧就係話，成績好啲就係聽慢歌，人哋真係中意聽慢歌嗰啲、慢歌嘅時候成績好啲。 係， 跟住咧，跟住轉個頭望望，我都中意睇肥仔跳舞啊咁樣啦。跟住今年冇飯啦，慢歌加跳舞冇飯就咁啦，一嘢。 小朋友先做選擇嘅，同你講，我兩樣都要曬，係啦， 亦都似翻嗰時跳R&B 嗰啲咁 ，R&B 係都可以好瀟灑、好性感噶嘛， 係啦。咁所以係咪因為 R&B 呢個曲風出現咗，亦都會好快諗到就 Gordon Flanders 呢個對象？ 係，因為咧嗱嗰陣時我點樣留意 Gordon Flanders 咧？係聽洪家豪首《污糟兒》，哇！佢首呢首歌好好聽喎，跟住再撳翻去洪家撳翻去 Gordon 嗰個 IG 度咧，佢自己 po 咗個自己唱即係哼個 demo 啦，哇！有 feel 到我真係毛管動喎，啲毛扯曬嘅大佬呢隻手嗰度，係啊，跟住就哇唔得，真係好正！我真係有咩，即係我一定有首 R&B， 我一定要揾佢做。 嗯， 跟住咁啱我就諗到呢樣嘢，一個咁樣嘅 project 啦，跟住就揾咗佢做呢首歌啦。 係，咁嗰時候咪就 DM 佢同佢講咁樣。 我問洪家豪直接攞佢電話嘅， 係跟住就揾， 跟住就揾佢咯，係啊， 咁跟住佢就好快就應承咗，就揾啲 demo 俾你聽，定係佢全身寫一首 tell me 嘅真係 ，OK， 嗰陣時有冇你俾咗啲咩嘅，可能就 keywords 或者諗法佢而佢寫咗個 tell me 嘅， 係咯， 就係呢個啦， 咪即係即係其實個感覺係即係好似平時 R&B 要瀟灑地嘅，就聽到鹹鹹濕濕咁樣嘅，有少少鹹多多脆咁樣咯， 有啲想像空間， 係啊，想像空間係啊，即係冇話肥仔唔可以行性感噶嘛，係咪先？ 係可以。收到呢個之後，咁喺填詞方面啊，因為耀輝寫呢一個，我又覺得又真係好好嘅， 又一首 嘅，係咯。但係就係話開頭我同阿溝叔叔傾偈，即係佢傾開，跟住話：你邊個寫啲詞詞 OK 啲啊？跟住佢話。但係即係我，即係佢就兩個嘅，佢俾咗柏堅啦，同埋周耀輝嘅。跟住我就覺得啊，柏堅就平時就過癮啲嘅，佢即係可能有啲老骨啦。但我就想今次係有少少比喻性重啲嘅，即係我就所以就我揾咗周耀輝老師啦。跟周耀輝老師聽完，可以 聽到你嗰個諗法之後， 係啦。 咁你收到呢一份歌詞嘅時候，你自己覺得如何呢？ 唔係，佢第一份歌詞再露骨啲嘅，再 哦，即係再勁， 係啊，講啲咩姿勢啊，嗰啲嘢嘅有其他，跟住呢個太勁啦， 我又唔使嘢露咁出面，係 啦，個 pose 就唔使擺住，係啦， 係 少少行多多除。 咁啊，去到攞咗呢份詞，亦都有咗個曲啊，有咗編曲之後。入去錄呢首作品啦，即係第一次會聽阿 Fat Boy 呢個面向，去拿捏嗰、那個嗱，其他人拿捏咗嗰個少少鹹多多脆嘅位啦，到你自己身上啦，個 vocal 要拿捏呢樣嘢啦。 我都係跟住阿哥頓嗰個街去，因為其實真係我點唱都唔夠佢好聽，係我跟佢點樣教，即係佢點樣教我，佢同我講用多啲鼻嗰啲聲咧，聽到你個 R&B 個 feel 就會嗰、那個出啲嘅，係啊，即係用下又好似又真係喎。如果我就咁樣而我唯一些需要要不停的共同，而我唯一些需要要不停的共同，嗰、那個 feel 又係真係唔同到。 系 嗰个 病 咯，系啊，嗰、那个病咯，系啊，点啊？今晚你想去边？系啦， 连讲嘢都有， 系啦，或者你 讲嘢有。 今晚点啊？今晚去边啊？即系你觉得好 make sense 啊？正常 啊。点啊？今晚去边啊？系啦，嗰、那个感觉系咪有分别先？ 有 系啦，即系原来发觉哦，原来咁样用嘅啲位系， 即系扭嗰啲咁嘅声出嚟咁样。 所以攞咗 vocal 呢一个特质出嚟去入去录音室录啦。即系头先 Fat Boy 都话，即系自己录歌做歌都会有一个。画面喺度，呢一首歌个画面你一路录嘅时候好攰、哦，都应该 即系会唔会跟住个歌词去谂？ 都好多嘢联想， 需唔需要 呢？都攰，应该咁样讲嘅。嗱，你个嗱，我就话我标榜自己曳啦，但系同你讲，一个曳嘅学生系完全唔会交功课嘅，因为唔交功课系会俾人罚留堂。嗱所以咧，所以呢首歌嘅想帶出嘅嗰樣嘢係咩咧？我係一個乖嘅學生嚟嘅，其實都仲係，我仲會交功課嘅。即係等於當一段關係咁樣啦，你係要 keep 住交功課，你先可以維繫到噶嘛。如果你係嗰個曳嘅學生，你就完全唔維繫，又有段感情就冇咗噶咯噃，就會。所以即係嗰個帶出嘅信息係有啲咁樣嘅嘢。係啦，記住交功課唔代表一個貶義詞喎。 根本一个学生嘅好尽责嘅行为 系啦，即系好简单啫嘛。你可以好尽力去做嗰份功课，令到你得到满分高分噶嘛， 系 咪先？系啦，即系 只不过有时可能老师会希望 嗰份你唔好当系功课，而系 佢想你真诚。 系啦，佢系想你。 但系有时好惨噶，即系好简单啫。你如果嗰份功课你本身已经好高分啦，咁你下次仲 keep 到咁高分啊？ 就想你 keep 住高分噶， 系咯，咁你个人就会好大压力噶啦，即讲紧即作文咁样啫嘛，哇！你突然间有篇神作，哇！你九十几分，哇！我下次我写唔翻呢篇作文啦，我真系攞唔到咁分高分，即等于即如果男女之间嘅关系个比喻就系哦。你今次哦，你今日个今日哦，我生日你安排得好好啊，下年冇咁好，唉死啦！今次点算啊？系啦，嗱呢啲嘢 系 你明啊？ 我明，有时你尽咗力唔等于个分数去到达标。 唔系啊，你唔好你将自己 standard 拉得太高，你下次就濑嘢。 空气刺激我，如何多一次更快乐？如何多一晚到天光？如何能令你满足自我需要苦过地老天荒？ Yeah. 心可以变了功课，没办法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心里清楚，但没办法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埋头苦过。如何装一切美满地过？如何装一晚到天光？这么可不可以地老？ 有冇发现自己在平时的我不知道即以往 的关系当中都有一种交功课的心态在这里呢？ 我觉得即有时做紧嘢啊，点都你或者讲紧一啲嘢嘅时候，你就啊，几次敷衍住 hea 住先咁样，即系嗰个交功课咯。跟住我，你永远都听到有啲 friend 话，跟住，唉，佢又打你。 喂，嗰个鼻音出翻嚟啊，出翻嚟噶， 要应用学习应用呢个鼻音啊。 哦，系啊，你今日去咗呢度啊？哦，咁好唔好玩啊？ 成日都话 用人哋嘅字嚟变成问题问翻佢 啦。 佢讲啲咩，你将佢变成一个问题，就可以继续讲落去啦。咁样， 同埋今日学到呢样嘢就系咧，点解成日啲人话你点解对我啲态度好似唔系以前咁？就系你要从呢个鼻音开始出发。你有嗰个鼻音咧，长期咧你去唔到九十分。你起碼個對答都去到七八十分先啦，即係唔好去到一夜跌咗太低嘅分數先啦。 呢個係嗰個竅門啊，就係嗰個。但係因為有時即係如果你講起即係搞功夫嗰樣嘢，咁當然我都有試過，即係另一半嗰種就會覺得即係。佢好潇洒嘅，佢话你如果当系交功课，宁愿你唔交咁样。 哦，咁好嘅咩你？ 系啊，佢话佢话如果你即系佢，因为 唉你咁 hea 你算啦， 系啦，不如你索性唔好做啦咁样。咁但系我唔知呢种系咪一种叫做 passive aggressive 啦，被动啦咁样。即系所以我曾经都有去思考过呢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当嗰件事，我唔知当你陪佢庆祝生日咁嚟庆祝呢啲嘢，你变成咗一个交功课，究竟其实系一个好嘅习惯去维持继续啊？定话其实系灭？即係叫步向緊死亡嘅一個徵兆，即係當你開始 係 啊，嗰陣時我有一段關係，我又諗過呢一樣嘢嘅。 咁呢個應該每個人都會有諗嘅，我覺得。但係我覺得就唔好諗咁多啊，因為你嗰件事你衍生呢個問有呢個問題出嚟、 嗯， 你就只衍生更加多嘅問題啊嘛。即係等於我哋永遠就係話啦，當如果你嘅另一半一開始懷疑你，你做咩佢都會懷疑你，係咪先？ 種咗個種子喺度。 係啦，嗰個種子係永遠唔會完㗎。是啊，即是跟住嗱，佢好简单，攞你手机嚟睇下 ，OK 冇嘢，哦佢今次 delete 咗啫嘛，应该下次再突击的检查先， 捉 大咪又咁咯，系啊，即系一定会有呢啲嘢出，重重复复，但所以你只要你开个头，你就会永无止境嘅， 系 啊。 咁啊，所以嗱，呢一首嘅 Homework 咧，大家听到里边嘅多重嘅意思啊，系啊，大家可以慢慢咀嚼下呢一个歌词啦。咁啊，呢首歌都好似头先咁讲，即系佢都有少少一啲节奏，即系中文版嘅咁样，会唔会都有一啲之后可能 visual 上面嘢，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咧？ 我就会编排一啲再嗱，因为咧我前排出咗个 reels， 我试水温嘅啫，即系俾大家 feel 下，哦呢个程度嘅舞蹈大家 OK 嘛？定系中意大胆啲咧？即系有啲人都话想大胆啲嘅，系啦。即系咁，当然啦，我谂紧系使唔使去到乜 magic 咪咁样啫，系啦，你哋知 magic 咪系咩啊？即系唔紧要嘅，即系，但我觉得系大胆嘅尝试，其实要慢慢拿捏咯，系啊。但系点样去令到观众唔反感得嚟，就系觉得啊，件事有一种性感味，但系好睇嘅呢啲舞步又，所以而家都度紧嘅。 系，即系要度呢一种叫做 sexy 啲嘅舞嘅时候，系嗰、那个难度系咪就系在于头先讲嗰样嘢？点样攞嗰条线咧？ 系啊，性感同咸湿一线之间嘅咋？ 系 啊，即系有啲人觉得啊，性感话、那个感觉系老多啲就系唔系噶嘛，大佬状态嚟嘅一种，即系其实你互相其实有一种 flirty 嘅感觉咯，就 系 系啦，即系突然间我望住你嗰个感觉，你行出嚟，即系你可以。一个眼神你又觉得佢好性感噶嘛？ 嗯， 系啊，即系有时就话啲男人味或者啲女人味就系咁样出嚟噶嘛。 系 啊，所以性感嘅定义其实可以好广嘅，但系唔好净系谂埋嗰边咯。 系， 因为啲人就觉得啊、哎，好似睇个咸片咁样，唔系啦，黐线。 但其實譬如跳一啲 sexy 嘅舞為例，譬如你自己個人，其實有時需唔需要一種就係我跳嘅時候，即係個腦裏邊都有一種，其實我都幾即係自己都覺得屌， 係 咪要有一種咁樣樣嘅 energy 放出嚟？ 哦，嗰、那個係一種自我催眠嚟嘅， 我真係好正，望我啦。 唔係咁係㗎，跳舞嘅人，你覺得啊自己嗰個位係型㗎嘛？ 嗯， 係啊，你係夠殺食嘅喎，你就係要咁樣諗咯。even、你咩身形，你咩樣，係啊，你都係要行出嚟嗰度啊，我參緊你啊，係啦。就是要咁样啫嘛， 但系放一个咁样 R&B 嘅作品咧，去跳一啲舞，因为我见好多时候即系以往睇可能外国啲 artist MV 都系啦，好紧要就系一定会有一个舞伴噶嘛，即系会唔会即系真系要谂啊呢一只歌去到即系可能题材上曲风上都好似系几啱啦，就真系要好认真思考，除咗自己嘅舞步之外，系咪要有一个舞伴喺隔篱出现呢？ 就呢啲算系 partnering 嘢嚟嘅，我觉得系都需要嘅、 嗯， 但睇咩场合咯，系啦，即系如果我个好简单，如果今次表演几首歌，我全部男 dancer 喎，咁我可能唔系舞女伴咯，但系你有另外一种呈现方法咯，因为咧其实纯全男班跳同有女仔 partner 跳又有唔同嘅感觉噶嘛，可以，即系其实睇你点编排嘅啫。我觉得舞蹈系唔可以好死咁样去即系你要有改变有变通噶嘛。 系， 即系等于一个即系好简单一个演唱会咁样，我系一个 musician 咁样，我唔会首首歌每一日都弹同一个方，净系一个方式噶嘛。即系佢哋有转变噶嘛，系咪先？咁等于跳舞上面，其实你都系每次演绎都有唔同嘅 feel 出嚟噶嘛。 嗯，所以譬如你编舞嘅时候，有时会思考嘅系咪即系例如，哦，可能呢一首歌唔系第一次玩啦，系谂紧今次想讲咩故仔，系咪类似咁样？ 系噶，系噶，系噶， 嗯，然后就再睇下究竟 dancer 上面人数啊，或者衣着啊嗰啲咁样。 系啊，系啊，系。 好，咁我哋就期待下呢一首 homework 究竟之后，大家可以有机会睇到一啲即系 dance version 会仲有啲咩可以睇到。 Thank you 好啊，咁啊，多谢你啊，谢谢你啊，肥仔。 Thank you。 Thank you。 Cause we so fat and fresh, we so fat and fresh. 趁超市惨过打仗抢货跌势快啲啲，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多啲啲，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yeah， 但是其实要耐心里面。三年经营不良，恋情经常失常，化变沉闷战胜力敌都无必要反省。我教你脱脂，你有你拼搏拼到癫 level 3。 当家新消息太过奀，到家因空你精神，你就 问、啊。压力保持失灵，心情坚持轻盈，披荆斩棘衣冠不整，起码都算好风景。 Fresh， 藏甜零月光，无人能及你把握。